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驻朝外交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9月6号参观了金边运动员综合食品厂和平壤体育器械厂。